Strom ist mir. Я еду в Не хочу, не хочу. Thank you. 边防军。 的香啊，悄悄地问你家乡有没有这样的茶林，茶林里有没有这样的大姐，大姐里有没有你亲爱的人。我默默地想啊，高声地问我的菜场歌你爱不爱听，这歌声像不像你家乡的曲调，想不想你心爱的人？茶也清幽，水也清幽， thank you. Thank you.

Сердце без нее радостно поет. Just like Oh. 我喜欢旅游，喜欢拿着单反到处拍照，拍美丽的风景，拍家人的笑脸。我会变魔